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十七集。缩在床上的齐城把被子掀开了一点点，确认房间里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之后，才把被子重新塞好。塞的时间有点久，很用心地想塞成刚才迟之寒塞成的样子。对门的监控很快有了人声，迟之寒开了音乐，舒缓助眠的那种。齐城忍不住又探出头去看监控，他很忙，来来回回抱了五六个瓦罐，一字排开地放在琉璃台上。 你休息，我做泡菜。 迟之寒对着镜头愉快地宣布后，就不再管他，扎起头发包好，戴上口罩，进入他熟悉的厨师工作。舒缓的音乐背景于是有了淅淅沥沥洗菜切菜的声音，电脑的冷光屏悠悠地亮着，吧台上小小的一盏酒精灯上是桃色的焦糖苹果茶，冒着热气。齐城舔了下嘴唇，身体还是不舒服，却不是因为发病，而是每次发病后独有的虚脱感。迟之寒的擅闯阻止了他进入自闭症状的过程，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事后居然没有反弹。那天对大哥说要把迟之寒一直留在这里的是气话，因为知道治疗过程，因为觉得治疗过程没用，故意说出来想看看大哥反应的气话。但是现在他心里隐隐有种想要把气话当真的冲动。最初续约只是想帮迟之寒，经济上的，精神上的。赵医生他们翻看监控录像，只看他们两个人互动的地方，他悄悄彻底地删除了几段凌晨的视频，一直没人知道。那几段视频是迟之寒梦游，迟之寒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转圈，在漫无目的地回房间，偶尔会哭，偶尔会看着摄像头自嘲地笑，和他白天笑嘻嘻什么都好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梦游的他脸上全是悲伤。齐城一直觉得迟之寒的精神状态不应该是这样持续的亢奋，哪怕是因为齐宁的正能量叮嘱，也不应该是这样持续的状态。正常人过得再幸福，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而其实并不幸福的迟之寒，哪怕接电话的时候发火，脸部表情都是笑笑的。齐城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得病之前最初的症状也是梦游，因为压力过大，因为睡眠出现问题，当时他没有当回事，可那之后就是漫长的永无宁日的反复治疗。他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，但是总想试试能不能帮帮已经在悬崖边的迟之寒，哪怕他也觉得自己应该是力不从心的。可迟之寒自从和他摄像头交流后就没有梦游过了，他只有在白天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才会梦游。续约一年，而他给自己半年时间，正好够他画完这本漫画，也够自己慢慢和迟之寒沟通他的问题，或许离开之前还能帮迟之寒一把。毕竟他齐城为了救自己看了无数本心理治疗的书，这样的他似乎也不算活得毫无用处，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让他有些疑惑。迟之寒呼吸落在他脚踝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幻觉，就只是感觉到自己被很轻地吹了一口气，然后打了个寒战。以为应该会出现的灼烧的痛觉和血肉模糊的幻觉居然都没有出现。赵医生给自己看他的心理评估，很热情地告诉自己这个月他进步很大，齐城一直没放在心上。赵医生的心理评估一直都不是一路向下的，十年来莫名其妙地反反复复无数次，他早就麻木了。难道这次真的不一样了？ 洋房外面的帐篷其实一直没有收走，只是搬到了迟志涵和齐成都看不到的地方。两个男人吃着冰棍儿，看着监控屏幕一言不发。齐成有自杀倾向后，齐鹏让赵医生在齐成某一次自闭症状发作的时候装了隐形摄像头，不会每天都开着，只是在齐成血压心跳不稳定的时候打开，以防万一。迟志涵的大胆一直让齐鹏捏了一把汗，但是齐成的反应却让他大跌眼镜。 难怪宁宁会对迟志涵那么不爽。 齐宁是嫉妒了，齐成很少会有这么合作的时候，迟志涵只用了一个月，似乎就已经让齐成从内心接纳了迟志涵。他们之前不是没有找过有心理咨询资格证的人贴身陪护，但大部分都近不了身，小部分能近身的也会因为齐成毫无反应最后不得不放弃。 为什么迟志涵可以？ 齐鹏是真的不明白了，赵医生的表情却是若有所思。 最初找他是因为他长相和私厨的身份。齐鹏这几年很排斥任何和心理治疗专业沾边的人。我一直认为齐鹏对迟志涵的善意是因为他是陌生人。你也知道，社恐症患者其实渴望交流，遇到迟志涵这样天生友善的性格，会有一些依赖和如沐是很正常的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齐成似乎是把迟志涵当成了同伴了。 赵医生眉头微微皱起。 同伴？ 和他一样的人，他在迟志涵身上找到了和他一样的病症特质，所以对迟志涵没有任何设防。 赵医生关掉监控，看着齐鹏， 我们需要尽早把齐成的情况详细地告诉迟志涵了。 迟志涵整个人都有点懵， 只有我一个人吗？ 一大早被齐鹏电话叫醒，语气严肃地让他马上出门，结果车子直接把他送到了赵医生的办公室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。 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大部分都是齐家的坏话。 赵医生笑眯眯地给迟志涵倒了一杯茶，语气半真半假。迟志涵接过茶杯笑笑，有些不安。赵医生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椅上，两手交握。 聘用迟小姐这件事其实是我提出的要求，最初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脱敏治疗，齐家的情况特殊，这样的治疗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打算把整件事说出来。可是现在的情况看起来，你能在治疗方案中发挥的作用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，我们希望你能更深入地参与到治疗中去。在征询你意见之前，我会把住在你对门的人为什么会发病的原因告诉你。 迟志涵抬头，一个月前他完全不好奇，一个月后他知道自己有些不一样了。对门那位慌乱中用被子捂住自己一动不动的样子，缩在床上指关节发白拽着被子的样子，在他的记忆里定格了。他居然真的对原因产生了好奇。 这个故事呢有点长，听完之后如果迟小姐想要退出，齐家人绝对不会追究。 开场之前，赵医生先给迟志涵吃了一颗定心丸。迟志涵苦笑，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有点紧张。 没事儿，大部分和我在这个地方聊天的人都特别紧张，我习惯了。其实啊，你们对心理医生也有误解啊，哪有心理医生能做到你一个微表情就知道你是不是心里有病呢？那不是医生，是算命的。 迟志涵很捧场的咧咧嘴，这个故事的确有点长，但是出乎意料的开场特别简单。住在他对门的那一位是齐鹏的亲弟弟， 这十几年在新闻里一直旅居国外从未露面的齐成，今年才29岁。这位19岁开始在小洋房里独居了10年的齐家二少爷，发病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一个关于齐家的民间谣传。这个谣传迟志涵也曾经听过，齐家做钢材生意发家，后来转成了房地产和造船，上市后市值一直稳步上升，生意一直顺风顺水，风光无限。可是这样的齐家却从来没有出现在八卦杂志钻石王老五的排名上，原因就是这个谣传，嫁入齐家的女人活不过35岁。创始人齐旺达，也就是齐成的爷爷，妻子死于肺病，享年34岁，留下了2个儿子，分别都娶了媳妇。齐成的妈妈在生齐成的时候发生了羊水栓塞，虽然救回来了，但是多器官损伤，半年后死于肾功能衰竭，享年32岁。齐旺达另外一个儿子的媳妇，也就是齐宁的妈妈，35岁那年死于车祸。 其实这也确实挺玄乎的，齐家老大的媳妇死于车祸以后，齐旺达还真的找了法师来家里做法。齐家几个男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应该多少有些阴影。齐成这孩子呢，性格像他妈妈，心细敏感，这件事情在他心里的阴影应该是最重的，毕竟他妈妈是生他的时候出的事。高一那一年，他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女孩，他那性格深思熟虑了一个学期才给人家写了一封情书。结果呢，第二天就被人原样退了回来。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齐成也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一样，心里难过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。糟就糟在那年的元旦文艺晚会，他和那个女孩是男女主持人，被人起哄拱成了一对儿。那女孩子当场就黑了脸，不欢而散之后呢，齐成在后台听那个女孩子和别的同学在聊他们家的谣传，话应该是说得很难听。这件事情之后，齐成的成绩一落千丈，人呢也变得越来越沉默。 赵医生摇了摇头， 没想到吧，齐成这样严重的心理病患，起因居然是因为这么件寻常小事。 告白被拒，然后偷听到对方在和别人用恶毒的语言聊自己最在意的伤口，在那个迫切需要得到朋友认同的年纪，那些口无遮拦脱口而出的那些话，会不会成为别人终生的梦魇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